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赵池莹身为一派掌门，自然要为门派的长远发展考虑。能够支撑起一个门派的，无非还是人才。若无人才，门派凋零也是迟早的事情。现在碧霞宗最大的问题便是缺乏人才。赵池莹月坤池之下，像范元白、周夜雪这些弟子，其实资质都很一般。说白了，将来顶天也就是二三流水平，很难跻身一流高手的行列。长此以往，碧霞宗说不定就要终结在范元白等人手中了。沈乔还想说点什么，另外一边已有一只汤匙递了过来，伴随着柔情款款。 啊，张嘴，你莫忘了你还欠我一次。吃这一勺子是伤天害理呢，还是有伤道义呢？ 吃这一勺子自然不伤天害理，也没有违背道义，却会令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陷入窘迫境地。只要是个正常人，就不会选择张嘴。其实沈乔隐隐也有一种感觉，打从在皇家再次见到燕无师之后，后者对自己的态度好像就发生了微妙变化。若说原先对方是抱着最大的恶意想置他于死地的话，现在则似乎更乐于看见他出丑，陷入种种尴尬境地。但对方的态度缘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，沈乔却没有答案，只当燕无师找到了新的乐趣。仿佛为了印证沈乔的猜测，燕无师脸上果然带着饶富兴味的笑容，怎么看怎么可恶。两人大眼瞪小眼对视半晌，连旁边的人都闻出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来。 阿乔，我记得你喜欢吃鱼，这鱼滑甚为鲜嫩，想必正合你的口味。 多谢燕宗主的好意，不过贫道有手有脚，就不必让燕宗主浪费这得来不易的一次许诺了吧。 阿乔，你这么信守承诺的人，总不会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要毁约吧？ 那也是燕宗主言而无信在先的。 我如何言而无信了？ 燕宗主记性未免也太差了。你从前明明说过，自己只需要对手，不需要朋友。怎么转眼间，贫道就成了你的至交好友？ 那不叫言而无信，只是时移世易。那时候我的确是这样觉得，不过人的想法总会改变。难不成阿乔你三岁的时候看见唐人会走不动路，现在看见唐人还会走不动路吗？ 我只知道有些人的确见了唐人会走不动路。 沈乔说的正是谢灵那会儿的事儿。燕无师却面露讶异，故意曲解。 真的吗？竟有人如此长情，那不正合适当至交好友吗？ 这人怎么这样无耻，横竖都有理啊。眼下其他人都盯着我们，真是幼稚无比。大庭广众之下，燕宗主自重些吧，有什么争议也请回去再说。 我不过是请你吃这一勺鱼滑而已，怎么就不自重了？ 说罢，燕无师依旧将汤匙递向沈乔，沈乔往后避开，抬手欲推，燕无师不见如何动作，手腕一翻，汤匙转眼出现在另一只手，兀自递向沈乔，显然势在必得。两人身形未动，袖子翻飞，瞬间已过了数招，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许多人还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赵池莹正犹豫要不要开口劝架，不少碧霞宗弟子却将其视为难得一见的学习机会，都盯紧了两人的动作，生怕有片刻疏漏。十五在两人刚刚动手的时候就想起身劝阻，却被宇文颂拉住。 哎，师兄不妨细看，师尊与燕宗主只是在切磋，并没有交手，否则此事早就打得天翻地覆了，怎会还各自安坐如山？ 方才明明还好好的，为何说动手就动手了？ 许是燕宗主看师尊不顺眼， 故意找茬吧？ 燕宗主为何看师尊不顺眼啊？ 好像是方才觉得被师尊冷落了，所以心存不快吧。 啊？哦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啊。 宇文宋少年老成，凡事却知道一半不解一半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十五细细回味这句话，却总觉得这其中哪里不对。那头二人交手，你来我往，甚是精彩，众人瞧得目不转睛，甚至都忘了两人交手的初衷。燕无师一手捏着汤匙，只以手腕手臂与对方过招，另一只手则趁隙弹起桌案上的花生米袭向十五。沈乔见状，自然要帮其挡下，他的袍袖宽大，一拍一卷美妙惬意，带着一股道门特有的闲适自在，令观者不由身心舒展。莫说碧霞宗众弟子，连赵池营岳坤池脸上都带出赞叹之色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燕无师已伸手缠上对方腰际，又将汤匙递至对方嘴边，在沈乔后腰的手点向他一处穴道。沈乔下意识躬身躲避，那头口舌失了防备，一勺鱼滑已然入口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没等沈乔出手，燕无师见好就收，全身而退，含笑道： 沈道长可真是口是心非啊，既然想吃，又何必如此推让一番，让人好生费力气，早张开口不就好了？ 这简直是天不知耻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难不成我沈乔就长了一张好欺负的脸，被你当玩物一般把玩于股掌之间吗？ 沈乔在愤而离席与直接跟对方大打出手之间摇摆不定，前者对东道主失了礼数，后者则显得自己小题大做。他沉下脸色，这回是真生气了，但他也没有当场发作，因为这样一来未免会让赵池赢他们难做，便颔首淡淡说： 燕宗主的确技高一筹，我实不如也，多谢赐教。 多谢赵宗主在我出门期间代为关照十五，我不善喝酒，便以茶代酒敬赵宗主一杯。 沈道兄不必客气，你与碧霞宗有大恩，彼此交情莫逆，区区小事就不要放在心上了。别说一个十五，就算再来十个，碧霞宗也还是养得起的。要说饭量嘛，十五比夜雪还要小一些呢。 这怎么能比？周姐的年纪比我大呢。 这是我害羞了。 众人禁不住笑了起来，方才的小插曲顿时烟消云散。酒席结束之后，沈乔与赵池莹等人告辞，便带着十五和宇文颂各自回屋歇息。安置好他们，沈乔回屋，却见自己门前站着一人，月色明亮，飞檐闲灯将对方面容映得一清二楚。沈乔气还未消，半句话也不想多说，心道我惹不起总躲得起了吧，一言不发直接转身就走。但有人动作却比他更快，沈乔刚迈出一步，手臂已被握住。 请燕宗主自重。 生气了？我不过是逗你玩罢了，别无恶意，你若生气我向你赔罪就是。 燕宗主这一声赔罪我实在是担不起，先是你说不需要朋友，又说贫道没资格当你的朋友，我也认了。后来救你不过是因为你与宇文邕息息相关，周朝安定了，北方才能安定，所以自忖别无私心，更不曾要求你感恩或回报。你既已伤好无恙，那便该桥归桥，路归路，燕宗主有燕宗主的阳关道，贫道有贫道的独木桥。贫道自存两袖清风，一无所有，不知究竟哪里值得燕宗主轻言有加，屡屡为难，还请燕宗主不吝告知，贫道改便是了。 沈乔受齐凤阁影响甚重，加上生性仁厚大度，宽以待人，总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好意去与人相处， 哪怕是再深的仇怨，如玉矮这般加害于他，沈乔伤心愤怒过后，也不曾日夜咬牙切齿，想着要让对方如何倒霉。唯独燕无师，打从落崖之后，两人的命运就纠缠不清，恩恩怨怨，并非谁亏欠谁能够简单说清。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沈乔如今是真想避开他，眼不见为净，岂料事与愿违，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，这天底下比沈乔出色漂亮的人千千万，比沈乔落魄悲惨的人也千千万，燕无师为何独独就揪着自己不放。长久以来的种种不愉快积压叠加，心头忽然涌出一股近似委屈的烦闷感，又无从说起。沈乔只觉得身心俱疲，这带着委屈郁闷的神情在燕无师看来却是带了十分的可爱，连带他唇角原本兴味盎然的弧度，此刻也不知不觉染上月华的温柔。只是这温柔毫不可察，沈乔自然也没有瞧见。 本座哪里有为难你，若真想为难，多的是更加狠辣的手段，又何必开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。 这怎么叫无伤大雅，那众目睽睽之下，你竟 好啦，我赔不是还不成吗？不要生气了，要么本座亲自下厨为你做一碗羹汤赔罪。 不必了， 我从前说的那些话纵是伤了你的心，那也没办法，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，是永远不可能收回来的，本座也做不来那些追悔莫及的小儿女姿态。你是得道高人，难道也会像那些凡夫俗子一般对前尘往事念念不忘，执着不休？旁人都说沈道长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，怎么独独对本座这般特殊？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？ 是孽缘吧。 孽缘也好，良缘也罢，左右都是缘。你们道门讲缘法，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却不知道顺其自然了？ 依我看，你不该叫燕无师。 哦，那叫什么？ 叫总有理，横竖都有理。 笑罢，燕无师便强拉着沈乔到灶房。下午厨子刚刚用过这里，食料还剩一些，也都是新鲜的。 等一刻钟。 我不饿。 那是，你方才气都气饱了。 燕无师的动作的确很快，一身内力用来煽风点火倒是事半功倍。热水很快烧开，鱼肉与生粉蛋液搅拌均匀，揉捏成丸状，过水煮熟，撒上小葱盐末，两碗热腾腾的鱼丸汤就此出炉。武林高手也要吃饭睡觉，哪怕燕无师身份再尊贵，出门在外总不可能带着仆从随行，必然还是要有自己生火做饭的时候。两人在外头逃难那会儿，沈乔已经见识过他的厨艺，此时倒也没有格外吃惊。沈乔咬了一颗丸子送入口中，发现味道的确不错，虽说自己余怒未消，可总不能昧着良心说不好吃，便不声不响埋头开吃。这时对方将自己的汤匙递过来。 做甚？ 不是给你赔罪吗？ 那为何给我汤匙？ 方才我喂你你不高兴，现在让你喂我，一人一次，这不就公平了吗？ 你，我现在更想做的是将这碗鱼丸汤倒扣在你头上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